外国媒体最近报道了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总参谋部就南朝鲜伪军歹徒干出粗暴的军事妄动一事，分别发表和发去的重大公报和通牒书。叙利亚的《十月报》、乌拉圭的《青年报》、巴西的《碧水报》、尼泊尔的《阿尔潘报》以及巴西朝鲜团结委员会、尼泊尔记者主体思想和新军政治研究协会、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分别登载了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重大公报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通牒书全文或摘要。